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3集，竹星。 他们俩人如果能够继续齐心协力，那么来日就还有作为。 那这个雷惊蛰你看着如何？ 此人必败无疑。 沈泽川沿着墙垛往前走了几步， 离开营地时我也觉得他是个角色，但今日见他举止，哼，反而不那么想了。 你我果然心有灵犀。 萧迟也看天色渐暗，便挨着沈泽川与他一起往前走。 雷长明是他亲舅舅，他为博磁州先机，便把雷长明抛在营地里当作弃子，这样做未必能服众。他逃跑时未必见识，又把身边的亲信当作盾牌。经过这两件事情，可以看出此人精明有余，仁义稀缺。他想要归顺去都谋个差事，就得先把手下的土匪变成正规军。可是他似乎还没明白，做土匪与做将军截然不同。威信不是仅靠凶残就能积累起来的东西。他在阵前屡次更改调令，所谓将无还令，赏罚必信，如天如地，乃可御人。他根本不是做将军的料子。 所以比起此人，我更担心戚竹音。 沈泽川在街前犹豫， 启东与花氏的联姻不可扭转，如今李北已反，启东就是去都的最后依仗。戚竹音不日之内一定会升官加爵，太后本就极为欣赏他，待他爵位确定，就是该出兵北上的时候。不论如何，我都要在戚竹音来之前把磁州先变成固若金汤的堡垒。 大帅不好打，大哥是重骑，陆广白是游击，戚竹音是骑步结合，他又久居苍郡，轻易不会动兵，但是他偏好猛攻。他当年深入大漠救七十余，就像是疾风骤雨，给对方当头棒喝，习惯把对手一刀砍翻在地，让人先生出畏惧之心，再与他对阵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害怕起来。 萧迟也琢磨了片刻， 我想跟他打一场。 沈泽川瞧着他，萧迟也拍了拍肩膀， 倒也不是现在就要跟他碰在一起，这么看着我怪凶啊。 沈泽川吓了一激，又想起来似的回首说， 我的扇子呢？ 萧迟也捏了把他的下巴，一步连跨三阶，在他身前蹲下去。 哼，上来我就给你。 落日消逝，细碎的星子散坠在枝杈间，禁军的巡防队巡逻在大街小巷。萧迟也背着沈泽川走在阴影下的街沿，夏夜有些热，萧迟也敞着外褂走得并不快。沈泽川抬高头，把下巴压在萧迟也的发顶，萧迟也太高了，使得沈泽川上半身都暴露在月光里，他只要转个头都能看见别人家墙内的模样。萧迟也拖着沈泽川， 明早我去救营地，从东截住他逃跑的路线，他不敢往北走，南边又有伏兵，最迟三日我就回来了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去都的消息了，得尽快派人打探，这样才能知道戚竹音的动向。 花七的婚事一拖再拖，太后为求外援，不会再让戚时雨等下去。 沈泽川估摸着日子， 婚期最迟不会拖过八月。 花香一尽管嫁，只要他没有子嗣，启东就还是戚竹音说了算。他是去做祭事的，年纪比戚竹音还要小，如果生下了儿子，那就是戚时雨的嫡子，等到戚时雨一命呜呼，他们母子就是阻碍戚竹音掌握兵权的隐患。 大帅在军中的威信不可小觑，真的会忌惮一个小了这么多岁的嫡出弟弟吗？ 沈泽川想着， 他若是为了求后院安宁，与花香依和睦相处，反倒会省下许多麻烦。 戚竹音受封不易， 从他接手启东五郡的波折里就能看出，除了去都对他是个女人深感不安，就连启东内部的军政官员也蠢蠢欲动。 萧赤也说到这里顿了少顷，接着说， 况且我让人誊抄的亲书谱早在去都时就交给了戚竹音，仅仅是为了这件事，他也不会让花香衣生下孩子。 只要花香衣在启东根基不稳，太后就永远没有办法把启东守备军变成自己的左膀右臂。然而这都是建立在去都还没有真正的皇帝的前提下，如果冬日来临以前去都推出了新皇帝，那么戚竹音就会和李北成为对峙之势。萧赤也收敛了轻松之色， 我担心陆广白，秋日以后边杀骑兵都要越境掠夺粮食，这是他们的马匹膘肥的时候，为了更好地度过冬天，会选择铤而走险。边郡的军粮都依赖大周的拨发，边杀十二部也知道他们穷，粮仓就建立在边郡里，距离营地很近，所以每次都会对陆广白穷追猛打。今年启东的军粮削减一半，他最不好过也最不好守，又遇上我离开去都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 可是这是沈泽川也没有办法相助的事情，如果边郡的位置没有那么靠东，两侧也没有天飞雀和锁天关的驻守，那么他们兴许可以与还在绝西永仪港的葛青青传书，让西丹想办法从绝西购买一批粮食，通过河州送进启东给陆广白应急。但是边郡偏偏就在苍郡东边，左右皆是阻碍，除了从苍郡眼皮子底下过，没有别的通道。启东也不是绝西，戚竹英在那里构建了密不透风的层层防御，想要悄无声息地通过根本不可能。边郡就好比是站在悬崖边沿上的守夜人，这是个类似绝境的地方。萧赤也觉得气氛凝重，便背着沈泽川转了一圈。 眼下还是追击雷惊蛰最要紧，待我们守住中博，想帮边郡就更加容易了，只要跨过天飞雀就能直达。一身的臭汗，还稳。 沈泽川用手指开掉了萧赤也颈侧的汗珠，贴着他的面颊。 你跑起来。 萧赤也掂了他一下。 太累了，跑不动。 沈泽川捏了萧赤也的面颊。 二公子不行就换我来。 萧赤也做事要把他放下去。 你下来，二公子今夜就看你怎么把我背回去。 沈泽川环景人一边把双脚抬高，一边正经地说， 何必争这个气，你行的。 萧赤也把人又拖高，沈泽川挂在他背上，指尖沿着他的衣襟往下拉，在他耳边说， 二郎什么不行，什么都行。 萧赤也侧头，意外的很淡定。 去哪儿？ 去 沈泽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萧赤也就迈开长腿跑了起来。他背着沈泽川跑过树荫，踩着夏夜的月辉钻入了熄灭灯火的街巷。巡防队来来回回，却没有察觉到两个人的身影。萧赤也轻松地越过小街，那树影斑驳地落在他的发间，他们叮当地碰碎了一地的星光，像是天地间自由又莽撞的风。小院的守门小厮还打着哈欠，听见敲门声便心想侯爷与同志回来了。他披着衣带着灯笼，笑容满面地打开门，门外却空荡荡的。 嗯，闹鬼了。 小厮小声地说着，探头出去，左右都没有看见人，就飞快地缩回去，裹着外衣一路小跑着回房。廊下漆黑，没有点灯笼，沈泽川脚步凌乱，险些绊住萧赤爷。萧赤爷把沈泽川抵在门板上，在清晚间拉掉了沈泽川束发的带子。沈泽川被稳得喘息，双手探到背后摸寻着门锁， 没钥匙进不去。 萧赤爷把人微微抬高，眼睛逼得咫尺，贪婪地看着沈泽川。沈泽川脚跟沿着萧赤爷的后腰向下，却又抬手抵住了萧赤爷逼近的下巴，含着热气一语双关， 进不去那就进不去。 萧赤爷捏开沈泽川的口齿，扶手含住了那滑动的舌，昨夜还在极刑的疲惫似乎一扫而空。沈泽川吞咽着津液，听着门板被碰得吱吱叫，他想缓下声音，便拉近了萧赤爷，两个人叠靠在这里，一点空隙也没有。 萧迟也磨着软肉，喉间收紧，带着溢出来的叹息说： 我们在这里，在哪里都行，建个家。 沈泽川出着汗，仰头在泪眼朦胧里没发出声音，今夜被刺得微微发抖，只是几下就要出来了。他攥皱了萧迟也肩头的衣衫，胸口起伏激烈，过了半晌才低低地说： 不行，进门去。 萧迟也把这句不行当作回答，让沈泽川险些失声。萧迟也用手臂牢牢地把着沈泽川，捏正他的脸，又狠又坏地说： 二郎什么不行？二郎什么都行。 沈泽川迅速红了眼角，半路的脖梗也红了，他几度张口，却只能溢出别的声音，汗层层地浸湿了衣裳。沈泽川逐渐喘不上气，他抵着萧迟也的胸口，被那惊涛骇浪般的欢愉撞得晕眩，不到半个时辰就已经两次惊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